9669，听资讯。 景点小了小，一起听资讯。我是林奇。日前，教育部办公厅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坚决禁止任何形式的商业广告、商业活动进入中小学和幼儿园。近日举行的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二届一次理事会上，冯巩当选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第二届主席，林永健、殷秀梅等当选副主席。据统计，目前总共有1400多名非法移民被人口贩子抛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边境偏远地区的沙漠中，其中有一组人数多达275人。此前，英国著名画家班克斯的画作《女孩与气球》在拍卖会上自毁，欧洲女收藏家坚持买下。北京天坛医院对接志愿服务团体招募社会爱心人士，发动本院职工及医学生志愿者。目前，新天坛医院守护天使志愿者仍在招募中。从北京市控烟协会第八次控烟报告发布会上获悉，近期电子烟投诉不断增加，北京市将探索公共场所禁止电子烟的可能性。优酷《这就是灌篮》阵营大战第二场拉开序幕，周杰伦上场亲自防守易建联，马布里张宁掀起三分对决。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来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

即将要离去，我会迷失我自己，走无边人海里，不要什么诺言，只要天天在一起。我不能只依靠，偏偏回忆活下去。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云奇，来自邓丽君，我只在乎你。这首歌是邓丽君最钟爱的歌曲之一，她发表这首歌后就在歌坛半隐退了。可是任时光匆匆流去，有她的歌声相伴，平凡的生活也能甜蜜蜜。

始终全是你，让我投入太彻底，不是如果注定悲剧，何苦给我美丽，演出相知和别离。 跟着我开始服从爱情跳跃衣，所有的差遣都要甘之若饴，当他的司机，当他的快递，另外还当他的提款机。跟着我继续服从爱情跳跃儿，善意的谎言说得面不改色，他什么都好，他怎么都美，再发誓爱他终生无悔。只要有慧根就能看出端倪，愿神仙伴侣跟柴米夫妻都可以找到 happy ending。

春学生时代，北京春天都34岁。青春的我去了哪里啊？少年的我去了哪里啊？我不相信青春换不回，不肯服输的36岁。北疆而无边的按钮，零下10度的魁北克，漫天大雪浓浓发雨一过脸啊，纽约大学38岁。的纽约，刻骨青春的缠绵，回忆也许是永恒的，真爱是时间回不了的，渴望初恋的41岁，都几岁了还不成熟，到什么时候才成熟？老了还在坚持追寻梦想，难道你真的是笨蛋？没有人会再真的爱你，难道你还不知道吗？像是失去和得到的爱，难道被折磨的还不够？我真的老了吗？绝了吗？为什么热情在胸中沸腾？更胜16岁初恋时，曾有时我的世界毁了，曾有时我心都碎了，我还爱着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云奇，来自张洪亮《我的爱情》。这是一首张洪亮的爱情自传，从16岁写到45岁，张洪亮用浅白的流水账和深情的唱腔唱出了自己对爱情的回顾和领悟，以及如初恋般的渴望。张洪亮创作过很多耳熟能详的歌，比如《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广岛之恋》等等，但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依然是来自他的创作，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到不了》。